叮咚，高田剧场发糖啦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耳东兔子， 我是周思月，欢迎订阅哦。 第二集，鸡飞狗跳的日子。 还考不考清华了？ 哼，不考。 少年的吻很生涩，根本没什么技巧可言，碰到他的嘴唇动也不动一下，两张唇就这么傻愣愣地贴着。周思月自己大概也呆了，就这么贴了三分钟，丁宪能清晰地听见少年的轻喘，以及他自己咕咚咕咚快要破胸腔而出的心跳。周思月的睫毛长得能戳死人，丁宪的眼睑部分被他长长密密的睫毛尖触得发痒，这一痒直接痒到了心里。屋外是一排排常绿不居秋冬夏居安镇守的香樟树，屋内是年少不更事兵荒马乱的芳心暗度。两人都不闭眼，就这么傻愣愣地瞧着对方，贴着嘴唇碰着鼻子，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。还是丁宪先开的口， 要不要转一下？ 电视里好像是这么演的，脸对脸捧着对方的下巴转到另一侧。 闭嘴。 少年红着耳根说。后来丁宪无数次后悔啊，那次是他距离周思月最近的一次。这个男人性冷，骨子里又傲气，对他毒舌又刻薄，有多少机会能让他主动现身啊？早知道这样，那晚就该把他给办了。很小很小的时候，我们都做过一个梦，关于梦想，关于爱情。人人都以为自己是玛丽苏，其实不过是人工雷。你以为的那个人，其实没有那么喜欢你，只是我们不愿醒。时间回到2003年6月，丁家有两件大喜事。第一，丁宪考上燕三中学，全国重点。第二，丁父被调派至燕三区规划局工作，而且单位在燕三胡同给他分了一套福利房。虽然每月要交不少的月供，但方便丁母监督他学习。在丁宪眼里，那不是监督，是监视。如果那时候能普及摄像头这种东西，或许他的房间里早已经布满针头。丁宪不得不感谢那个落后的年代，为自己的隐私保留了最后一方天地。燕三胡同有百年历史，分东西两巷，东巷住的都是祖辈里有头有脸的人，西巷后来被政府开发成福利房，分给单位里的科员，住的都是职工。当然了，丁宪的妈妈叶婉贤也不是善茬，看人下菜碟儿是他的强项。六月末，丁宪告别乡下的小伙伴，跟着母亲搬进了燕三胡同。福利房分在一楼，阴暗潮湿，墙面起了皮，往下落灰。丁宪房间的窗户正前方挡着一棵歪脖子树，夏天郁郁葱葱的枝叶恰巧遮住了他房间的光线，有时候白天写作业还要开灯。一个月后，他发现看歪脖树有了重影。相比住在主卧带着一个大阳台和独立卫生间的弟弟，丁宪明白母亲的偏心，但早已习惯了不计较。丁宪在歪脖树前坐了一整个暑假，然后想到一件事，申请住校。 什么？住校？住校干什么？住校要多交200块钱呢、啊、你当钱好赚啊？ 叶婉贤正在拖地，弯着腰说。丁宪垂着头，紧紧盯着自己的脚尖，似乎也为自己大逆不道的要求而感到羞耻。 哎呀呀呀，走快走快，别站在这里碍手碍脚的。 叶婉贤拎着拖把出去洗，头也不回地补了一句： 不会帮忙就回你房间看书去啊，别碍着你弟弟玩玩具啊。 等丁宪转身， 身后的小魔王已经把新买的玩具车开到了他身边，车轮恶意地压过丁宪的脚趾，丁宪也怒了，内心的小恶魔在蠢蠢欲动，直接一脚踹在小魔王的车上，力道不大，车子晃了晃，很快恢复平衡。小魔王不干了，下车狠狠推了丁宪一把。丁宪一只脚踩在矮机上看伤势，后背陡然被人来这么一下，重心不稳，直直朝着一边的实木沙发扑过去，脑门正好砸在边角上，当即肿起一个圆秃秃的大包。 丁俊聪， 丁宪压着嗓子吼，生怕招来母亲的责骂。八岁的罪魁祸首重新坐回玩具车里，拍着手指着他的脑门哈哈大笑。丁宪摸了摸脑门，眉心正中位置凸起一个小包，像长了一只小犄角。 道歉， 他心里窝着一股无名火，嘴边却始终只能挤出这两个字， 就不。 丁俊聪的理直气壮彻底把他激怒了，丁宪站起来直接一脚把玩具车踹翻了，小魔王连人带车滚到地上，爬起来坐在地上捂着眼睛放声大哭，一边哭还一边拿眼睛偷瞄母亲进没进来。没进来，那就哭得更凄厉些。 姐姐打我， 这位弟弟从小就学到了夜晚先撒泼卖惨的本事，哭得还真像那么一回事儿，终于把在外面洗拖把的丁母给招进来了。叶婉贤擦着手急匆匆地进来，目光扫两眼，大致也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。 是啊， 他面露心疼地把儿子搂进怀里。 小祖宗啊，你姐又惹你了， 说话间还不忘白丁宪一眼。小魔王见有人撑腰，于是拉着母亲告了一通状。 我刚才就蹦了他一下，他就打我。 叶婉贤心疼儿子，抱着丁俊聪好生安慰，一边哄着还一边拿手狠狠拍打丁宪。 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不哭了不哭了啊，是姐姐不对，是姐姐不对。哎呦，哎呀，小祖宗你别哭了，别哭了啊。 若是往常，丁宪早已低头认错，可今天的丁宪格外倔强，他脸色涨得绯红，硬是咬着腮帮不肯认错，还梗着脖子说：“ 是他先撞了我。” 你弟弟不懂事，你也跟着不懂事啊？他又不是故意的，你是他姐姐，你就不能让着他一点啊？小姨说你记仇，看来还真没说错，你就跟你那个爹一样，都是一个白眼狼，赶紧跟你弟弟道歉。哎，你今天怎么回事啊？快点啊！ 叶婉贤又推了他一下。 对，我就是白眼狼。哎， 这一下直接把叶婉贤吼懵了，他傻愣愣地看着丁宪冲回自己房间，随即砰地关上门。叶婉贤猛然惊醒，这丫头翅膀硬了呀，敢跟他顶嘴，若不是怀里还抱着儿子，他早就冲进去拎着耳朵给他好好训斥一通。 考上三中了不起了你啊，敢跟我顶嘴了你，你个死丫头，你小姨说的一点都没错，你这个人记仇又小家子气，我当初就不该生下你。 丁宪双手背在身后，紧贴着门口小声地喘着气，他在心里为自己鼓掌，逆来顺受十几年，忽然觉得刚刚跟母亲顶嘴的自己特别勇敢，他觉得自己快要长大了。因为书上说过，长大的标志就是叛逆，叛逆是从顶撞开始的。丁宪侧头看着穿衣镜前的自己，不高瘦小，乌黑的头发扎成马尾挂在后脑上，身材扁平，算不上漂亮，但还算顺眼。光洁的额头上此时多了一个包，莫名的他觉得那个小犄角跟自己此时此刻的表情十分相配，如果再多一副獠牙就更好了。想到这儿，他忍不住呲呲牙，虎牙锃亮，表情凶恶至极。门外一片混乱，丁宪把自己卷进被子里，小小的身子像个虾卷似的缩成一团，被子外是一双咕噜噜的眼睛，一眨一眨地盯着窗外胜绿飘零的树叶。弟弟还在客厅里大哭。 好了， 断断续续传来的是母亲咬牙切齿的控诉。 这小白眼了，考上三中就真的无法无天了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小祖宗你别哭了啊，妈妈要去做饭了，你自己玩会儿啊。回来了， 大门传来响动，丁父下班回来，叶婉贤抱着儿子上前告状。丁父在这个家里向来沉默寡言，更多的时候只会坐在一旁抽烟，就像现在一样。听完叶婉贤的诉讼，也只是从兜里掏出一只红双喜，默默递到唇边。叶婉贤气不过，推了他一把：“ 你倒是说句话呀你！你看看你这女儿，是越来越难管了。”“ 哎呀，你女儿，你女儿，女儿不是你生的， 别哭了啊！ 整天抱着个儿子，宠都给你宠坏了。” 丁父对这样鸡飞狗跳的场景早已司空见惯，他心里一阵烦，按灭了烟头。弟弟哭声越烈，丁宪躲在被子里偷偷咬牙， 就整天儿子儿子的，眼里没有女儿。 叶婉贤像一个突然被挤爆的气球，瞬间拔高了音量：“ 你什么意思啊？嫌我宠儿子了？当初是你们家逼着我生儿子的，要不是为了你们家那点守旧的观念，我能逼着一股劲儿给你生个儿子啊？现在反过来怪我了，你可真有本事你！” 丁俊聪的哭声加上叶婉贤和丁文成俩大人面红耳赤的争吵声， 儿子女儿的， 外面乱成了一锅粥。 我可没说这样的话啊！ 歪脖树影渐渐模糊，丁宪在这种嘈杂的环境中，忽然被困意席卷大脑，他早已习惯，这是家里的常态。入睡前的最后一个念头是： 高中三年快点过去吧，地狱般的十八岁早点结束吧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下一集再见。